好，那麻烦 Wendy，谢谢。 OK，我们今天呢是要从那个善知识我与忍和尚这边啊说起。六祖说呢，他在五祖那边呢学《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便顿悟，知道呢自己之前呢都是在心外求法，所以现在要把这个顿教法门传出去，让所有学那个佛道的人都能明白，要回光返照。反观自心，然后万念止息，不随之起舞，安住在当下，哈，如来藏就能现前。那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就必须要找个好老师教你观心大法，教你如何能一念不生，指导你走向正路。不过呢，找个好老师呢，也要靠累世累劫的大因缘。除非呢，你不能自己自悟，才需要找善知识来帮你。因为我们的如来藏原本就具足，三世诸佛就是佛性，十二部经典呢就是般若智慧，其实呢都是在你的本性之中原本的具足。如果可以自悟的人呢，就不需要去靠向外求那个善知识的帮忙，因为呢最后那个悟道解脱还是要靠自己。那如果你起心动念了，那个就算那个大善知识来教你也没有用，要能从自信中生出真正的般若观照，一刹那间万念止息，才能真智照真理。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当下就是可以成佛，然后如果可以回光返照的话，当下就是极乐世界。那下一段呢，就是分别从体性和相用的角度来阐述，只要无念，不起心动念呢，不执着就可以到的佛地。先从体性的角度来看，如果用空性的智慧去关照，内外明澈，当下即成佛道。如果能认识本来自性，就能得身心自在。自在呢，就是不追逐，不排斥。要觉知它，但不与之起舞。若自在无挂碍，就是般若三昧，就是无念。无念就是空和有的法都不能染污，这是要我们不着有。然后呢，以相用来说呢，当大三空穷空到底的时候，用呢即遍一切处。这里所说的用是妙用，当心清净。烦恼止息的时候的用就是妙用，随境缘才是真正的妙用，是境虚空遍法界，不会执着在任何一个点。就像在虚空中放的方形或圆形的容器，那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是我们的障碍。如果把分别执着拿掉，即使到外面与外境接触，也是无染无杂，来去自如，就是初禅如来，就是解脱。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要断灭，不与外境接触，这就是陷入了偏空，就是法浮法执，是边界，就是不走中道。这样的话就不是大用妙用了，这是要我们不着空。那如果能悟到无念，就是大三空，我空、法空、空也空，最后连空掉的念头也要放下，万法尽通。悟到这个无念法的人呢，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连佛法都该舍，何况是不是佛法的东西？第二个意思是说，连色法都该舍，何况是空？那非法非非法，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就能到佛地。那六祖又再次强调，这个顿教法门是要反观自性。当下顿悟是心法，是以心传心。如果没有慧根的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也就别跟他说法。不然他如果谤佛，反而百劫千生，等于断他慧命。最后呢，六祖念了一首他自己做的无相颂，希望呢在家出家人都可以照此诗来修持。那我不逐字念，我就把里面的大意再说一遍。大家要明白，禅宗呢是讲心地法门，就像太阳在虚空中一样，一片光明，完全无挚碍。 我所传的是要你们明心见性的法门，是和外道不一样的。虽然每个人的那个慧根不同，迷的人开悟慢一点，立根的人开悟快一点，但其实法门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没有慧根的人，你跟他说，他也不明白，不相信。所以说这么多法门，其实呢，万法其实就是归一，一就是要你证悟一念心，要反观反闻，反照如来藏。烦恼暗中暗宅中，就是说如果有烦恼，就是无明，就需要智慧时时去关照。如果起心动念执着时，就是邪见，烦恼就来了。不起心动念，证得空性智慧，烦恼就能除，就是正见。但其实正见与邪见也都不能执着，因为没有知见才是真正的正见，是超越正见和邪见。那虽然起心动念就是妄心，但真如本心真如本性其实是在妄心中。如果不起心动念，就能除惑业苦三障。如果你想修道，所有的法门都可以，但要记得常观己过，要永远反省。如果能这样做，就与成佛道相当。接下来是诸法各有道，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若不走此道，就会奔波了一生，最后懊悔没有行正道。什么是正道呢？就是要以慈悲心对待众生，在差别中见平等，平等中见差别，这就是正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道。如果你看一切众生是佛，你就是佛；如果你看一切众生是魔，你就是魔。所以呢，如果你见到他人的过错，也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他虽然做错，你不要跟他一起做，要反观自省，这样的烦恼就可以打破了。那如果把情执也放下，不心随境转，就能无挂碍，悠游自在。那你想度化人的话，有很多方便法门，要以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去度化，不能让他们对佛法起疑。佛法就在你行住坐卧间，每分每秒都是佛法，在世就可以修行，不需要离世才能修行。如果要离世才能得到如来藏，是断灭，就像找兔角是找不到的。出世入世正见邪见都要放下，要知道真正的正见是不起心动念。那最后他说这是顿教的大乘法门，如果能放下，就能在刹那间开悟。那以上是般若品，接着呢是第三品疑问品。韦刺史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六祖你所说的法，是不是达摩祖师所说的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心法呢？六祖说是的。第二个问题是，达摩祖师刚到中国的时候，曾经想去度化梁武帝。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我一辈子造佛寺，度化僧人，布施设斋，是不是有功德？达摩祖师告诉他：实无功德。这是什么意思呢？六祖回答他说：是实无功德。不用怀疑达摩祖师所说的话。梁武帝呢，他心没有求正道，没有求出三界成佛，造佛寺、度化僧人、布施设斋，这些都是好事，但因为心有所住，一心希望有好报，是求福德，不可以把福德说成功德，在法身中修慧又修福才有功德。那什么是功德呢？明心见性，诸法平等，没有分别心就是功德。不起心动念，念念无智，才会常见真如本性，这是修慧。真实妙用，行六度，施大用，是修福，就是功德。内心谦虚，对人如对己，有慈悲心，就是功德。自信建立万法，不心外求法，是功。心体离念，不起心动念，是德。不离自性，就是常住在真如本性中，是功。应用无染，大行六度，是德。不离自性，应用无染，就是要我们福慧双修，因无所住而行六度。那如果可以依照上面的 所说的来做呢，就是真功德。如果修真功德的人呢，他不会轻视人，也不会虚妄自大。就是最后一段他说念念无间，意思是真如本性是不生不灭不间断的，是功。心行平直就是要你心要平等，不分别执着，执心是道场，是德。那从体性来说呢，自信心自修性是功。然后从妙用来说，自修身是德。总结说呢，功德呢是在自己的本性里面找，不是布施供养就能得到。布施供养可以，但不能有所求。有所求的布施善行是福德，和因无所住而行六度的功德是有别的。是梁武帝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不是达摩祖师的错。以上就是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的复习，谢谢。 我们今天把那个疑问品下半讲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定慧等持，不过我们讲疑问品，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那个韦刺史他们问的两个问题是很棒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嘛，就是说梁武帝哇造桥铺路建大兴水那个土寺庙又供养僧人，那个新唱新佛教为什么没有功德？因为他有执着的心啊，就是他有所，他并不是因无所住，他是因有所住，他是有所住而行布施，那没办法，就没办法出三界，那这种都叫福德，不叫功德啊。这是第一个，其实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那第二个很有趣啊，因为那个我们刚好这个心经上完，明年要讲阿弥陀经，所以这边呢，这群人也就问啊，说，我们啊，每天都听人在念阿弥陀佛，就问那个达摩祖，不，问那个六祖慧能说，到底啊，这天天念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有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啊，我们就看看那个六祖慧能啊，先跟你们讲大意好了，我觉得 even 那个六祖坛经以后我都要稍微倒过来方法讲，就是说先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章节的大意啊，我们再去看那个经文，你们可能就很容易就进去了。六祖坛经的慧能的想法你要先从他的角度来想，人家是修禅宗的，他不修净土宗所以他的答案他没有马上回答那个，他没有告诉你能或不能那个大家都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六祖慧能啊，他回答的很有趣啊，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啊，从相上面来讲，的确有那么一个阿弥陀佛，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离我们有108,000里这么的远，在西边。但是以体性的角度，禅宗的角度来说，他没有正面回答哦。他说以禅宗的角度来讲，体性的角度来讲，其实如果你反闻闻自性啊，反闻自性能够回归你的一念心，你当下就是净土。所以你要去想他没有告诉你你念阿弥陀佛到底能去还是不能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起心动念，你不执着不分别没有能所，你不起心动念，你回归那一念真如，你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说老实话，你别讲当下西方极乐世界，你当下都涅槃了，对不对？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今天六祖慧能他真正他是没有完全正面的去回复那些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啊也不要靠念佛一直念佛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你就照着我教你的做，不要起心动念，你不要打妄想，你不要执着，回归那一念心性，你 anytime 就是净土。后来他还跟那些人讲说，你要不要我先把净土就示现给你看啊？那么当那些人当然说好啊好啊，那怎么样可以把净土示现在我的面前呢？那六祖慧能就跟他说，你得怎么做怎么做，慈悲喜舍，讲这所有的佛道给他们听。当然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你能够做到慈悲喜舍，能够做平等度众生，这所有他讲的一切你都涅槃。所以其实应该是这么讲， 六祖慧能是以禅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觉得你也不用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我教的这个就是顿悟，你照着我的做，你基本上你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说你能不能去啊，所以你要看清楚他的回答。但是因为六祖慧能他是立根啊，他是上上根，他就当下证悟了，所以他希望把这个顿教的法门告诉你，你不用心外求法，你也不用 travel 那十万八千里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只要照着我做，你当下其实就证悟了，你到你想去哪就去哪，你何止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以这样子的心态在回答那个韦刺史他们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以净土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到底同学会问说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就回答说，如果从相用的角度来看，的确有此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西方经过十万亿佛土有那么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它是以相用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说用体性的角度呢，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我们内心所生出来的，那你说到底现在是怎么过去，去不去得了啊？那一月份的课的时候会跟大家详述。事实上啊，如果要用我们自力，就是说我不靠任何人的帮忙，我就自己累世累劫的努力，我希望终究成佛，的确会有这一天，但是这中间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你每一次投胎喝了孟婆汤，经过分段生死，你之前修行的力道还有你一些累世的记忆全部没了一大段，一大半都没有，甚至都非常的朦胧啊，所以你那个力道是非常不够的，你每一次投胎每一次经过分段生死，你都是一个险棋啊，你不知道你到底投胎变成什么，所以这个修行是很没把握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他所告诉你说，除了你自己的自力，我呢阿弥陀佛就真的是给你一个助力，你唯一需要做的什么，你经由禅宗啊，能够让你能够练到真是能够最后啊心非常的清净。昨天我还在看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good reminder， 他说我们这一世啊想要没有妄想到临死那一念是不可能的哦，他也没有要求我们不能打妄想，但是有了各种的妄念没有问题，但你不能随着他跑，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禅修所练习的，在你对着音乐的静，或者你在感觉你身体的这个感觉啊，或者对着任何的对境，或者甚至没有对境是开放式的，你的念头你的杂念其实一直会出来的，不管时间隔了很长它才出来一下，或者一直出来，照理讲它的杂念都还是会出来，尤其是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你并不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不是说啊有了冷气房啊非常舒适你要往生了，错，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在加护病房，你有可能你虽然病得不是很重，可能不见得痛啊，但是你旁边有亲属在哭闹喊叫等等，那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所有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有累世的业力进来，其实是面对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那那个时候你平常禅修的功夫就用上就起作用了，你那个时候比较能怎么样，你有很多恐怖的念头或者旁边杂讯进来的时候，虽然有杂讯虽然有妄念，但是你可以不随着它起舞，不随着它跑，那你功夫这时候到家了，再加上因为平常你一直在持咒持名持名，那阿弥陀佛来找你，你的业力也来找你，你可以顺着阿弥陀佛的佛号就被接走了，而不是顺着你的业力又去投胎，那个时候你就只有两个选择，那你平常如果不常练习，你的心不够清净，从来不禅修的时候，那你就是会顺着你这一辈子一直去走的那条路，那就是你的业力来找你，你就会跟着他走，就直接去投胎了。哦，他说昨天我还在看啊，他说我们死亡的时候，这跟我们之前仁波切讲的非常相近，跟密宗讲的都一样，人在死亡的时候会有一个 split second 是光明大现， 但是那个时间会随着你的修行或业力，那个每个人长短不一样。一般人来讲，像我们这些没有修行或道行很糟的，大概就 split second 那个光明就没有了，就是那么一下子，你都还搞不清状况，那个时间 window of opportunity window opportunity 就已经没有了。接下来就是阴暗，最后就是昏厥。阴暗是什么？就是你的五蕴业力开始进来了，你那时候已经没搞头了。然后啊，再下一步，你当你那个业力很严重的时候，最后就闷绝了。闷绝是什么？就是死亡的，你就死亡了。那死亡的下一步就马上去中阴了。所以你再有机会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我们密宗讲说你要成佛等等，即使你说你想要去脱弥陀世界都好，你就只有那光明的那一瞬间你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也就是那一瞬间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就走了，你就不进入闷绝，你知道吗？你不进入后来那个昏迷跟闷绝，还有最后五蕴，就是到那个中阴身的那一段，你就已经走了。这就是我们只能讲整个死亡的过程。那上次那个姚如有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嘛，我还没找到答案，我还没找我仁波切。他说如果啊，我们就在讲啊，说我们以后死了以后，我们想要捐大体啊，捐大体没有问题啊，那时候都已经死绝了。我觉得捐大体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现在根本不环保 ，right？ 因为我经过我爷爷花这么多的钱造他那个墓 ，right？ 好了，现在因为子孙都不在那个台湾了，那个我妈讲说他都八十几快九十岁了，没有人会再管他的那个墓地了。所以呢又得把它挖出来，又要再去放到灵骨塔什么什么的。那我告诉各位，我们以后都会面临同样的事情啊，反正埋了之后再挖出来烧都不知道到哪去，就搞了一大圈。那我是决定我自己会捐大体。可是那天聊读就讲问题，那器官到底能不能捐呢？因为捐器官应该是说还没有，我现在就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脑死到底是属于现在是在闷绝还是哪一段。如果已经过了光明那一段，那就可以捐器官。我要去了解确实的状态，然后再回复大家。对于我来讲，如果那个光明那个 split second 已经结束，只是到闷绝，那个时候你已经毕竟进入中阴的时候，就不用怕，那器官也是可以捐的。所以这个我要去研究一下，真的搞清楚，然后再来回复大家。但这些东西就是基本上到最后，哦，你就是面临你要随着业力去投胎，还是你要随着你的愿力去往生，这个是你现在就要做决定的。那不是你往生的，你不是你最后快翘辫子的时候才决定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无法决定，那命运已经帮你决定。你要决定就是现在，因为如果你希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必须去学，去上一月份那个课。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讲，我说每一万个人念佛，你只有两三个人能上去，并不是因为名额有限，它名额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大家念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念，所以念念念又来六道轮回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是说告诉你要怎么样念，你的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六祖坛经啊，所以慧能是用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来看这件事情啊，你看他怎么讲，现在可以来看经文啊。他说啊，这个那个韦次时就说，弟子啊常见僧俗啊，僧人也好啊，俗人也好，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啊，愿生西方。就请问和尚啊，到底啊是不是能够去西方啊，就是这样念啊，能不能为大家能够来解这个谜团。其实南无阿弥陀佛很 powerful 啊，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经文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有没有人在那边念南无释迦牟尼佛？没有啊，都只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因为他救苦救难嘛，你叫他来救你啊，要不然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人在念南无释迦牟尼佛的哦。虽然念的经全部是他讲的，没半个人叫他名号，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很奇怪啊。所以这老师啊，六祖慧能就说啊，他说使君善听啊，我来跟慧能啊，就跟大家讲，你就好好听着啊。他说啊，这个世尊啊，世尊是谁？世尊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没错啊，真的就有点昏掉。世尊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是在舍卫城中啊，真的跟大家讲了《阿弥陀经》这部经文，西方演化经文就是讲《阿弥陀经》，那么也讲啊，非常清楚哦。这个而且佛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讲的非常清楚，讲的 location 以及现在里面是什么状况，有谁啊，讲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 他说如果论相说，你看哦，这个地方这两个字你千万不要 miss 掉，相说就从相用上面来说的话，哇，那它离我们这边有108000里、啊、真正经文上面是说从四西方过100000亿国土，就是在我们的娑婆世界西方经过100000亿国土有这么一个佛世界名曰极乐、啊、所以真正在我们西方那个距离是100000亿国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从相用上面来讲，那慧能就说有108000里、啊、他说这108000里，慧能以慧能的角度来看、啊、他说这108000里离这么远、啊、你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他说因为我们有12跟8邪，就是你所有的贪嗔痴执着让你离西方极乐世界这么的遥远。当然你知道相用上面它真的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六祖慧能是在讲你是从心啊，从体性上面来讲，你的贪嗔痴让你离西方极乐世界这么的遥远。真正下根的人啊，说远，说西方极乐世界说远是跟下根的人说啊，就像一般我们这些都下根的人说，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的西方有108000里这么远、啊、但是呢说近呢、啊、它根本就在你的一念心当中，这是讲给上根的人听的。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分得清啊，相用啊跟体性啊。相用108000里是讲给下根的人听的，那个相用在你一念心之间是讲给上根人听的。人有两种啊，他就告诉你法无两般呢、啊，法之法就是唯一啊，人有各种啊，84000种法门啊，所以迷悟大家都不一样啊。这个迷啊，有的迷的多啊，这个证悟的慢，有的迷的少，证悟的快。那每一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法门，所以你知道有真的上根的人，你跟他讲上根的法；下根的人，你跟他讲下根的法。但是最后呢，你都有机会过去，因为所有人佛性是相同的。那真正慧能要跟我们讲，他说啊，其实随其心境及佛土境，你心清净，你根本就涅槃了，你还管他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以慧能角度来讲，他说你在东方啊，东方就是娑婆世界，你在东方啊，你心清净行六度，你就是成佛，你当下就是涅槃，你当下就是净土。你如果到了西方，你每天行恶起心动念，你没有用。所以他以六祖慧能的角度来讲，你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是没有差别的，那完全是在你一念心啊。这个是以禅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净土宗人他不这么说、哦、先跟大家讲。但是两个人其实是没有 conflict 的，两个人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你以后开始念佛念净土宗，你开始 confuse， 那我以前学的好像跟现在学怎么搞的又不一样了。其实没有不一样。那至于那12八邪，12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那10善啊，你不能做，是不是倒过来就12？你杀盗淫啊，对不对？然后绮语妄语两舌恶口，然后贪嗔痴就那12。他说你做那12，你就算今天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在那边享受那个安乐的。那个8邪啊，其实就是8正道的道反，那我们就不讲这么细了，就让你知道说，反正你自己没有行正道，每天打妄想，你在东边西边都一样是不行的。那所以使君东方人啊，但心净即无罪。你在东方西方不重要啊，你在娑婆世界你的心清净的时候，你就是一样这么的清净，你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是西方人，你心不净啊，还是一样，是不是念谦啊这个字，还是怎么念，反正这个东西也就是有罪啦，就是有罪过的、啊、不清净的。所以跟你的 location 跟你的身境无关，你要记得你是否安乐跟你的心境有关，跟你的身境是没有关系的，身体没有关系，你在哪里，你可以在地狱里面你的心一样的清安，你也可以在凡尔赛宫在天堂里面呢，你也非常的忧虑。所以这跟你人在哪里身处哪里没有关系的。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所以跟你在哪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最主要就是你能够行这个正道、哦、就像六祖慧能讲的，不着相不起心动念，这个是禅宗最基本的功夫嘛，也是最精华的功夫。他说凡愚啊，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愿东愿西， 他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但是悟人呢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凡夫俗子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你在东边 complain 东边，在西边 complain 西边，你到哪里你都不会开心的啦。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多买了那个衣服，多换了一个房子，那车子进来什么东西进来，你就从此安乐，你不会安乐的，你永远不会安乐的，跟你住哪里有多少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真正悟道的人，就是这些明心见性的人，已经搞清楚什么是空性，真正证悟的人，你在哪里都一样。就每次都说 Mother Teresa 她每天跟麻风病人在一起，她就在天堂、哦、你不用怀疑，她就在天堂。所以随所住处恒安乐，就是你安乐与否与你身境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与你的心境有关、哦、这个真的是要这是勉励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啊。那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哦、这些大家都听得懂。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啊，全部就是在你那一念心。你做坏事，天天念阿弥陀佛，其实也没用。你就是那个，你就是那一念心性，因无所住而行不施，成佛不难。精劝善知识，那还告诉你啊，因为现在这善知识全部都下根嘛，全部都是下根人啊，所以下根人现在离西方极乐世界有108000里啊。他说你先除那十恶，你就先已经走了100000里了，你不是离了108000里吗？你先除那十恶，你就已经走进了100000里，你再除那8邪，你又走了8000里，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你要渐修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渐修，但是你那个你看后面什么念念见性，常行平直，道如弹指啊，遍读迷途。这个就是他厉害，他是这个就是顿悟啊！你根本不起心动念，念念见性。什么叫念念见性？就是你在禅修，记不记得我们对着你的杂念或对着音乐，你一直在专注它，然后呢，你每一念都很清明。什么叫清明？我再跟你讲，你就会越来越理解。当你在觉知有在放音乐，你觉知自己有杂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清明的。你有没有杂念没关系哦，不代表你四大皆空没有杂念你才清明哦。只要你觉知到你有杂念，你就是清明的。但是 very often， 请问各位同学，你杂念出来的时候你是被带走了，绝对有。你可能被带走了3秒钟5秒钟甚至1分钟，你惊觉到诶你怎么被带走了，但你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你又清明了。哦，你一定要，为什么我跟你讲说一定要带着你禅修，就是这个原因。你就开始真正了解他的意思。他告诉你什么东西？念念见性，这什么意思？就是念念清明，你就每一念都在那清明当中，你就明心见性，就是在那个状态。可是我们每次都 split second， 是不是又乱掉了？ split second 又乱掉了。那你禅坐就从5分钟开始，5分钟你都不要长。每次5分钟哇，一转眼过，这个时候你再试着加长时间，你不用 push 效果不好，那你就会发现你那5分钟竟然念念见性，那你不得了了。你5分钟能念念见性，你就已经厉害了。他说常行平直，什么叫做常行平直？常行就是你一直念念都在平直当中。平直是什么？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平等。直是什么？直心是道场，还记得吗？直心是什么？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那个心，就是直心啊。常行平直，那个叫做你所有的心没有分别，所以万法平等，无有高下。这《金刚经》讲的，万法平等，无有高下。你的心啊，没有分别执着。你这个就是常行平直啊，你要是念念都能够见性常行平直，我跟你讲就是你在禅修的时候一直都处于那个清明的状态。他说哎呀，这个时候你道如弹指啊，他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用先断10万再断8000，你弹指间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遍读弥陀了，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这个他都是一边讲见修一边讲顿悟啦。哦，就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只要你不起心动念，念念清明，你现在大概越来越清楚我们在讲什么，那你其实就见弥陀了。那使君但行十善， 更何须更愿往生？你啊，如果天天在行十善，你根本就不要发愿去往生。他都跟你讲，你当下就是西方净土，你当下成佛了啦，你不用再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如果不断这个十恶之心，你也不要想见到阿弥陀佛，你怎么拜也没有用啊。若悟无生顿法，借西方只在刹那，就这一句，这是顿教来讲。你一念心清明，念念清明，当下顿悟的时候，你马上极乐世界，你马上根本就成佛，极乐世界都不去了。你如果不悟，你不开悟，天天还在求富贵求什么，然后行善是为了布施，是为了有好报等等，那你念佛求生啊，你这路途是非常遥远的，你是到达不了的。哦，好，那后来啊，他就加一段啊，那段很好玩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慧能与诸人啊，能够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大家。他说，哎，我现在变个魔术，就是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在我们眼前现前，大家想不想看？那所有人当然说，哎呀，如果能够见到的话，何须更愿往生，当然想看到啦，对不对？然后愿和尚能够慈悲，赶快把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的前面让大家看一看啊。那所以啊，哇，现在四点多了，不好意思，你们还可以再一会儿吗？ 可以啊，你我们不急。 哦，好好好， 没关系。 好，那老师就说什么，他说大众啊，他跟大家讲什么，他说啊，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个城堡，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对外面的五根啊，跟外境接触的五根，那个脑子是内根对吧，那个外面接触五根就像五个城门，那我们的这个心啊，心是地啊，性是王，你知道心是什么吗？性是什么？猜猜看，这边的心跟性有什么差别？这个心啊，其实是我们的内根，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心，心是那个地啊，地在下面，那五个城门眼耳鼻舌啊身啊架在这个地上面，但是真正的王是谁你知道吗？性是啊，性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真实，那才是真正的王，那才是真正的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那个性啊如果在的话哦，就是那个性其实就是王，你的那个主，你的 leader， 你的最最最最上面的这个头子，你真如心没有现前，你王不在的，你性如果没有出来，那个王不在的，性在身心存，你真的真如本性要现前，你的身心才是真正的，它有在大用的，在妙用，你真如本性没现前，你那个身心都是一些污染的，然后呢不停的在受果报，根本在造业，是没有意义的，身心呢就分断生死，永远生灭的，佛向性中求，所以告诉你，所有的禅宗的法门是往内求，绝对不是往外求，这句很重要。佛向性中坐，莫向身外求，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你一定要听懂哦。好，再来呢，后面都讲的，这边呢讲的也很棒啊。他说什么？在后面你就不要被他的字啊，被他迷惑到。他告诉你自性什么，他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这没问题，自性觉就是佛，但下面几个啊，其实应该全部凑在一块讲你更明白。他说慈悲是观音，喜舍是世智，能静即释迦，平直即弥陀，其实就是告诉你不要以为慈悲观世音只有慈悲，大势至菩萨就只有喜舍，不是的，你要先了解怎么把这几个人搬进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中间对吧，左右两个有谁？有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弥勒佛他们，这些大势至观世音他们修的什么，就是慈悲喜舍。你们有没有听过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其实所有的菩萨都有慈心、悲心、舍心，那个喜心、舍心，绝对不是观世音菩萨有喜舍，大势至只有这个那个观世音慈悲，大势至喜舍，千万不是这样子。其实他告诉你，能够做到四无量心，能够净，这个净是干净的净，就是不起心动念啊，完全的清净，完全的大光明啊。那平直刚刚有讲过了，是不是？ 一律平等的这样去摄受众生，去帮助众生，你这个就叫做真如本性，就是你的觉性，就是你悟了，你成佛了。你要把这一段要全部凑在一块讲才行，你不能分开讲。那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很重要啊，因为那个敏鸠仁波切，其实我们上过他第二段禅那个打禅啊，他就是在告诉你第二段就是希望你能够开发你的四无量心。那第三段是明年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证悟空性，所以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觉知啊，所以慈悲喜舍你就要去想慈啊，我把定义稍微跟你们讲一下，你说这四个字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别。慈是什么？就是你能够给予众生一切的乐，也就是说众生想要求什么你当然能够应他，那不是说他想要谁死你就让另外人死掉，不是这意思，就他需求什么，他希望什么，什么东西能满足他，让他快乐，能让他安逸，你都会给他。那悲呢？那个悲心大概猜得出来吗？悲心是什么？能够救拔所有众生的苦，然后所有众生的苦你能够当那个当做自己的苦，所以他们的苦痛你都愿意把它给救拔掉。然后再来喜呢，喜比较有随喜的意思，随喜所有众生的善行快乐。你知道我们人都有嫉妒心啊，那个人比我好我就开始 jealous、right? 我就希望他没有我好、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好的。那喜就是随喜，人家的善行你也随喜，那人家的快乐你也随喜，就叫喜。那舍是什么？舍的意思啊，就是说对于一切众生，你认得的众生，不认得的众生，或者是你的冤亲债主也好，你的恩人也好，哦，你的仇人也好，认得的不认得的，你一律平等，对他们完全没有分别心，能够一律平等，把所有的一切的那个执见全部舍掉，这个就是舍，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是佛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啊。就是说你平常连我们那个当我们这个 awareness 练到某一个点啊，你说哎呀我十分钟十五分钟啊，这个好像一弹指也就过去了，很能专注啊。再讲一次哦，并不代表你这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内没有杂念，不是这意思哦，是说你这十五分钟一直是清明的，一直是觉知的。那你念我们那个仁波切说你练满五十个小时之后，下一步就经过观想，要练你的慈悲心啊。那个我就对着我让我痛苦的人啊，就对着他就去要慈悲喜舍去对他，这个要有观想是可以有法门可以练习的。好，那再来啊，所以那个这个他后面啊就告诉你啊，他说人我啊是须弥，须弥是什么你知道吗？须弥是须弥山啊，须弥山很高啊，他就告诉你的人我啊，你的邪心啊，你的烦恼啊，你的那种毒害就害人之心啊，虚妄啊，就是那些虚妄念啊，你的谎言啊，你那个面具啊，还有尘劳啊，身心忙啊，一直在慌乱之中，全部都是障碍。然后呢，你的贪嗔啊，其实贪嗔啊就是地狱，地狱是最苦的。贪心啊，其实是在恶鬼道，那个恶鬼的那个恶字啊，是饥饿的饿，你永远都吃不饱，那个恶鬼道。嗔呢，你记不记得嗔是愤怒，你去贪嗔吃，是不是嗔让你最痛苦？嗔心，尤其是你恨人的时候，哇，那恨到你要疯狂牙痒痒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在地狱里面。那愚痴呢，就畜生，我们讲过嘛，畜生他的心事是一片暗淡，他真的就是只有吃饭跟睡觉，吃喝拉撒睡，最原始的基本的那个需求而已，那就是畜生。他的好处是什么？他也不害人，你看比较少畜生去害人，对吧？他只要吃饱，他也不伤害别人，狮子老虎都一样啊，他没事不会去搞你，他吃饱了你朝旁边走过他也不理你啊，你不要去搞他，他也不搞你啊。真的比较邪恶的是人啊，人的就很好玩，猫来了，那个人呢还跟我讲说 Nope 猫来他来抗议。然后呢那个人啊，这个心事就很有意思，他可以大善，他也可以大恶，他的那个 range 非常的大，那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利用你的意识心了。 那么后面啊，后面我们下次再讲吧，今天的时间好晚了，好不好？这样不要让大家太累了。看我，不要让我太累了。 不要太累就好。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了，因为下面哦，他还有一个，他也做了一首诗啦。那个诗我觉得是可以稍微讲一下的。我们下一次啊、哦，会把弥陀这边讲完哦，讲完，然后呢，会讲一些定跟慧，定慧很有意思，告诉你啊，怎么样啊，从假入空，在我们这个非常执着的时候，你先能够去观空，然后你定下来之后啊，你再能够从空出假。你再回到这边来，能够慈悲喜舍去度众生，能够去观察世间一切的情况。下次我们就讲定慧，先讲完弥陀，然后讲定慧等持。好，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剩几点？